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块钱就能够使用几十个夏天的水牛皮凉席，而且老人、孩子、大人都能够享受到清凉舒爽的睡眠环境。一双席子全家用，一次投资终身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威名之声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徐子威教刘秀学的是《尚书》和《诗经》之类的知乎者也的东西。那么，刘秀又学得怎么样呢？第一节课，刘秀就表现了与众不同的个人主义风格。徐子威摇头晃脑地读着：“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刘秀也摇头晃脑地说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刘秀跟别的同学一样，老师的每一段言论他都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来。他不是枯灯黄卷好手穷经的那种学生，他还非常善于把理论跟实际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后世都称刘秀为中国最有本事的皇帝，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仅有很高的学历，而且有与之相符的学历。由于《后汉书》《太平御览》等权威史籍说刘秀这时候的学习成绩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不少人认为他学习成绩不好，甚至有人联系他上学期间的其他活动说他不务正业，其实这很值得商榷。权威史籍的记载和他一生努力学习工作的事实表明，他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所以史家说他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并不是说他学得不怎么样，只知道大概，而是说他很好地把握了尚书的精神实质。值得一提的是，太学课堂上教学是很枯燥很辛苦的，当时还没有发明纸张呢，课本都是用竹简、木牍和帛书之类的东西做的，又没有钢笔、水芯笔，更不要说电脑这些高科技产品了，要想写个字都得挥毫弄墨，不是个简单的活。所以呢，谁当时能在太学里学习应该属于出类拔萃的。刘秀同学很喜欢学习，他认真地学，充分地用，自由发挥，大胆突破，既深得学习精髓， 又能举一反三，运用自如。这也是日后刘秀能在乱世当中凭着个人魅力雄霸天下的原因。那我们大体知道了刘秀的课堂生活，那现在来说说他课外都干了些什么。西汉后期的太学生并不都是埋头书卷的人，虽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做官的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了。所以呢，但凡政界，特别是朝廷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大家都很关心。老师们都是今文经师，身兼重要职务，在阐述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时，会时常做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这样一来呢，太学的现实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就一样浓郁了。太学生们一面读书学习，一面睁大眼睛盯住官场的动静。刘秀出身于太学，得益于此，以后登基了他也非常重视太学的建设。在学期间，刘秀同学就表现出他的聪颖、勤奋和过人的政治见识。他广泛结识了在京城工作的南阳籍人士，同时对南阳一带来京城办事的各方面人士他也经常接触。当然作为皇室后裔，他同样重视同亲戚交往。邓禹字仲华，是邓辰的侄子，跟刘秀自然也算是亲戚了。邓禹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连许多的博士都不如他知识渊博，因此他得了个神童的绰号。比刘秀早半年到太府，是太府里最年轻的学生，只有十二三岁。其实刘秀第一天见到邓禹的时候，眼睛就为之一亮。是啊，如果说13岁的阴丽华是一只开在山谷里的野百合，那么这个邓禹就是一朵康乃馨。小小年纪，言谈举止文雅有度，一看就是从小就有修养的学家子弟。邓禹见了刘秀，慢声说道：在下新野邓禹，这厢有礼了。哦，原来你就是姐夫常说的新野神童。刘秀这才知道，他的同桌原来就是久闻大名的邓禹。两个人一交谈，刘秀这才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邓禹年纪虽然小，但懂得的知识只能用渊博来形容。从此两个人结成了莫逆之交。来自南阳的老乡，还有表兄朱佑等同学，他们都成了刘秀的铁哥们儿。在日后的岁月当中，他们紧紧追随刘秀，为东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刘秀封侯拜将。前面说了，刘秀来长安求学，没带上父亲留给他的金子，而是带着一颗红心，两袖清风，来到了这花花世界。因此呢，他属于是特困生。当然，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特困生可不止刘秀同学一个，还有很多，比如倪宽同学，就靠给别人做保姆，帮人做饭做家务维持生计。翟方进同学家里边穷得揭不开锅，但为了让儿子能有出息，他母亲咬了咬牙，变卖了值钱的家当，送儿子来太府读书。为了照顾儿子，他母亲还跟到京城来陪读，靠织布做鞋卖了赚几个钱，供儿子读书。这真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刘秀虽然穷，但是头脑却很灵活。他在读书之余，搞勤工俭学的时候，就没像别人那样墨守成规， 而是创新地搞起了丰富多彩的第三产业。一天呢，他突发奇想，竟然跟同宿舍的家境也不富裕的韩子同学合资买了一头驴，然后租给别人跑运输，收几个租金。他的设想是挣到钱之后也不分红，先增加驴的数量，再挣到钱继续增加驴的数量，成立一个驴牌出租公司。当然了，理想跟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据说驴租出去之后，那个搞运输的人生意很好，每天都能在京城跑上几十趟。可是呢，刘秀和韩子两个人还来不及高兴，就传来了坏消息，说驴子死了，原因是超负荷运作。第一次生意失败之后，刘秀并没有灰心，他再接再厉，把南阳老乡朱佑拉下了水。朱佑字仲先，南阳宛城人，父亲早逝，从小就跟随母亲投奔了外公。朱佑外公刘翁也是长沙定王之后和刘氏也有来往，说白了，刘秀和朱佑算是远房亲戚。朱佑因为早年丧父，生活自然就不富裕了。入了太学之后呢，他除了努力读书之外，也得勤工俭学。在街角呢，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租了一个门面，靠卖祖传下来的药，挣那么一点生活费。可是啊，尽管有祖传秘方这块金字招牌，小药店的生意还是不怎么样，一天比一天冷清，眼看就要开不下去了。就在朱佑准备关门大吉的时候，刘秀出现了。他对朱佑说了，你这个店不要关门，我来合伙跟你一起卖药。这朱佑就太吃惊了呀，这不是明知道要亏本你还做这个生意吗？刘秀就说了，你的药店生意不好，不是因为牌子不够响亮，祖传药方不够灵验，而是因为你的药太苦了呀。我药太苦？良药苦口利于病啊，是药都是苦的，那药是不苦，那还叫药吗？药是苦的，但人是活的呀，人喜欢吃甜的，所以我们只要把苦药变成甜药，生意自然就好了。你回去读书吧，我帮你守几天店，看看生意如何。朱佑正为这烂摊子犯愁呢，一听刘秀这么说，他很高兴，就把店交给刘秀打理了，自己回了太府了。过了几天，他再来到店里的时候就惊呆了，但见以前门可罗雀的店门前，如今变成了人满为患。他赶紧就上前去帮忙，一直忙到了深夜，收摊的时候，朱佑这才有空来问刘秀，他是怎么让这个药店活起来的。刘秀呢，狡黠的一笑，无他，蜂蜜也。蜂蜜？对呀，你的药太苦了，要让苦药变成甜药，我就在药里边加了蜂蜜而已。老百姓讲究的是口感，这药变甜了，合了大众口味，生意能不好吗？朱佑是无言以对，对刘秀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大家都还记得，在项羽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秦始皇出游到他所在的那个小县城，那豪华的气场跟气魄被项羽看在眼里，急在嘴里，结果呢，发出了一句霸气的豪迈之语，彼可取而代之，这就成了项羽的理想了。无独有偶，流氓出身的刘邦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亭长， 连个芝麻官他都不是，但是因为一次出差到京城走了一趟，就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去京城没有错，因为他要去办公事，错就错在办完公事还赖在京城不走。为啥不走呢？那是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想多看看京城的美女。没办法，他一直爱好这一点。看美女也没错，关键是秦始皇这时候出现了，前呼后拥，盛气凌人，浩瀚几百人的队伍拥着秦始皇穿出繁华热闹的街头，街上老百姓纷纷让路，三叩九拜，那个场面就把刘邦给感动了。结果说话一向利索的刘邦关键时刻一哆嗦，吐出了一句话：大丈夫当如是也。正是这在错的时间错的地方遇到了错的人，才会让一直在迷惘当中的刘邦找到了一条成功的路。其实从项羽和刘邦两个人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项羽的话明显属于实，他指明了想像秦始皇一样当皇帝，而刘邦的话呢就虚了一点，毕竟他还是含蓄的。那闲话不多说了，下面就来说说刘秀对虚虚实实的豪言壮语的理解。话说当时刘秀除了读书和做生意，他在长安对故乡很是思念，其实说的再直白一点，他就是思念新野的绝世美女阴丽华。自从那惊鸿一瞥之后，他年轻的心就开始悸动了，娶妻当娶阴丽华是他对爱情的奋斗目标，因此他身在长安心在新野，多少次梦回故乡，只为见上心上姑娘一面。至于他对事业的理解则明朗得多了，自从父亲早亡，他就对王莽深恶痛绝，而他的大哥刘演也一直是推翻王莽政权为目标。他心里边也是这个想法，但嘴里却从来都没说过，毕竟他的性格呀不像大哥那样冲动直率。甚至到了长安，他也一直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给隐瞒起来。其实在太学求学呢，一个是学，一个是玩儿。刘秀闲来无事的时候也会睡懒觉，睡醒之后高声吟诵：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然后呢就去找找邓禹他们，秋平对弈一番，大杀特杀几盘之后，转到街上喝一杯茶，吃个盒饭，然后回到宿舍接着睡觉，每天都这么过。但是这一天呢，他睡了大半个上午之后，想去找邓禹他们下棋，但别人都不跟他下了，刘秀只好摇头苦笑，自己上街了，一边走还一边感叹：孔子曰，知耻者近乎勇，不就多杀了他们几轮吗？怎么连战都不敢战了呢？正在这块想着呢，嘴里叨叨咕咕的慢慢走着，突然间就听到前面一阵吵嚷的锣鼓之声传来，紧接着有人高声大喊：闪开，闪开，快闪开。路上的行人立马就闪出一条道来，刘秀的心里边就一惊啊，看这气势该不是王莽出巡了吧？我来京城三年了，天可怜见，终于能够一睹王莽的风采了，虽然可能只是看到轿子，见不到庐山真面目，但这也是好的呀。哪儿来的野小子，还挡在路中央不让，你长了几个脑袋？刘秀抬头一看， 一群骑着骏马的武士挥着长刀直冲过来。他猛然间就惊醒过来了，身子赶紧往路边那块一退，那战马几乎是擦着他的身子过去的。骑马的武士过去之后，接着才是一大群士兵车队洋洋洒洒地穿过了长安城的大街。刘秀以为啊，众人肯定会齐声声地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但直到车队去得很远了也没有人叫，于是他就向路上的人呢打听这群人的来路。路人就告诉他了，刚刚是执金玉大人在巡逻。哦，执金玉，执金玉。刘秀是喃喃自语，他当然知道执金玉那是九卿之一，京城卫戍官，就相当于首都警备司令。出人意料啊，刘秀当时脱口而出这么一句，当官就当执金玉。刘秀话里边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当官啊，当到这个份上就很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是呢，听完这句话，就发现明显是他的隐晦之语。我要么不娶妻子，要娶就娶阴丽华。娶阴丽华才是情窦初开的刘秀最想实现的愿望。可是你要娶阴丽华呢，对当时的刘秀来说太有难度了。首先是门不当户不对，他属于典型的灰马王子啊，人家阴丽华长得美若天仙，在新野方圆几百里之内都很有名气。你要娶阴丽华，就得让自己成为白马，怎么着也得成为一匹黑马。另外，这个才是刘秀这么想当执金玉的关键。因为阴丽华呀，为追求他的人设了一个门槛儿，这辈子非将军不嫁。刘秀在他姐夫家里边那个尴尬，就已经证明阴丽华是喜欢英雄人物的。如果你不当个执金玉，不当个将军，阴丽华怎么能嫁给他呀？说白了呀，刘秀目前最想的是娶阴丽华，而不是当官。原来如此啊，原来只是为了抱得美人归，原来一个女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真是悲哉喜哉壮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名是世物，不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当官就当执金玉，娶妻当娶阴丽华，这是刘秀当时的两大人生目标。没错呀，干什么工作和跟谁结婚，是衡量一个人人生价值的基本指标，也大体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其实啊，在太学求学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分配和出路。

其实吕母造反是因为儿子，他儿子吕玉是个公务员，在海曲县任游袭。天凤元年，也就是公元14年，本来就是饥荒年，但是现在还要地方百姓交各种苛捐杂税，并且叫吕玉进行督察，凡是没有交税的通通抓起来坐牢。吕玉除了懂得一点拳脚功夫，还有一副菩萨心肠，他不忍心抓这些百姓来问罪，于是每天就做这样的事儿：抓人放人，放人抓人，抓人再放人，到最后演变成了一边抓一边放。这老百姓天天抓，大牢里边天天是空的，现在也不是好忽悠的。既然你吕玉敢违背我的命令私自放人，那就对不起了。按照厚黑学的原理呢，人不黑腰包不鼓，现在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丝毫留情，直接把吕玉送进了阴曹地府。吕玉走了，那吕母可就不干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悲伤之余，他决定做一笔大买卖，散尽家财换取民心。从此这吕家就成了救济院了，每天都有大量的灾民往他家里头挤。没过多久，家当被他全都给散尽了。然后他又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惊天之举，乞讨。你想啊，一个亿万富翁沦落为街头乞讨，那轰动效果可想而知。更何况这吕母不是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而是为了救济灾民。都说好人有好报，看到吕母的遭遇，灾民们纷纷捐钱捐物，都想帮他走出困境。毕竟他以前是他们的救世主，但都被吕母拒绝了。他是这么说的：千金散去了，我并不想复还了，我们现在穷得都快饿死了，官府还要我们交税，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呢？我儿子不忍心昧着良心为现在办事，结果白白丢了性命。纵观天下，昏君执政，用官当道，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个世道哪里还有公道可言？各位壮士，各位父老乡亲，与其这样受官府欺凌，与其这样白白饿死，为什么不站出来进行反抗呢？横竖都是一死，我们要死得其所。他的遭遇让人同情，他的做法让人感动，他的演讲很是煽情，因此他的号召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很快一支几百人的革命队伍就成立了。此后随着宣传口号的深入和扩大，革命队伍不断壮大，不久就突破了1000人。天凤四年，也就是公元17年，吕母率领革命军进攻了海曲城，很快就攻破了城池，抓住县宰砍首示众，一来为儿子报了血仇，二来极大的鼓舞了士气，海曲城就成为革命军的根据地，队伍进一步壮大，很快就突破了1000人。可是呢，正在革命队伍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天凤五年，吕母却因病去世了。此时新朝的军队趁机进行了猛烈的反扑，群龙无首啊，强敌镇压，眼看革命军就有灭顶之灾。而正在这时，琅琊人樊崇打出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口号，在莒县发动了革命起义。 吕母的重部自然而然的就归顺于他了。这支革命队伍随后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赤眉军。事实证明，樊崇天生具有领导才能，他很快带领赤眉军在梁国一带大破王莽的新军，新军死伤达10000多人，这是革命军最大的战果，大大的鼓舞了士气。随后赤眉军一鼓作气在无盐县杀死王莽手下的超级猛将，更是将军连丹，砍伤了王莽的侄子，也就是太师王顺的儿子王匡，并且差点活捉了王匡。从此新朝官兵一听说赤眉军来了，就吓得是望风而逃。在北方革命军的影响之下，南方革命军也形成了燎原之势。天丰四年，新市人王匡和王凤把饥民拉拢起来，以鹿林山为根据地组成了革命军，他们注册商标就是以革命的发源地为名的鹿林军。眼看革命四起，蓄势已久的刘演却并没有急着扯大旗进行革命，他还在等待着，不是坐等其他革命军的成功，而是等待压垮王莽新朝最后那根稻草到来的时机。贪官、天灾、难民、革命，当新朝陷入一片汪洋当中的时候，王莽还被蒙在鼓里呢，还在享受着他那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所有对朝廷不利的奏折都被一级一级的官员截留了。在那个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又有几个人敢拿脑袋试刀呢？这么一来，王莽应该很清闲才对呀。其实不然，虽然国事他不用太操心，但家事却弄得他吃饭饭不香，睡觉睡不着。搅得他这么心情坏的是他的小儿子王林。王莽生有4个儿子，都说父母最疼满载，王莽也不例外，对这个从小乖巧可爱、聪明伶俐的儿子是疼爱有加，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过分的溺爱是对孩子形成世界观的一种妨碍，也正是因为王莽当时不明白这一点，王林长大以后骄横、任性、孤僻、残暴、无情。无情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竟然可以和王莽反目成仇。都说虎毒不食子，做儿子怎么会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认呢？这一切呀，都因为一个女人，一个倾国倾城的绝色美女。这个女人的名字叫袁弼。袁弼除了长得美，知名度和地位都很低，她仅仅是王莽妻子手下一个工人呼来唤去的侍女。但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袁弼在别人眼里算是灰姑娘，但是在王莽眼里就不那么回事，他是人间尤物，是点燃他心里光明的夜明灯，照亮了他原本干枯的心，也照亮了他脚下的路，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于是乎，蠢蠢欲动的他很快就把袁弼弄到了自己的床上。正是由于这种偷偷摸摸的偷心更加刺激，更加令人神往，所以呢，袁弼以后就成了王莽不折不扣的小三儿了。对堂堂一个皇帝来说呢，养几个小三儿、偷几个情人，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儿，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可是，王莽不会料到，他这个小三儿因为太招人眼球了， 居然有人敢跟他来抢。谁呀？就是他的小儿子王林。都说红颜祸水，王林也对这个绝世美女虎视眈眈，并且通过连哄带骗，很快就把袁弼给弄上床了。跟皇帝抢女人，那后果是什么呀？他王林不会不知道。可是呢，王林被溺爱惯了，从小到大，王莽什么事儿都得依着他。他天真的以为呢，这件事王莽也会依着他。可是几次旁敲侧击试探之后，王林立马就被泼了冷水了。冷水是从头淋到脚，冷在身上，痛在心上。王莽给他的答复是，别的事儿可以商量，唯独女人的事儿不用你来帮忙，我自己搞得定。可是王林现在已经疯狂地迷恋上袁弼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可偏偏王莽又特别的宠爱袁弼，天天把他往自己的房里弄，这让王林特别的苦恼啊。眼看这样下去就要相思成灾，相思成疾了。痛苦之余呢，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干掉王莽。为爱疯狂啊，我们可以理解王林当时的心情，毕竟这个世上难得找到几个真心相爱的人，而且他毕竟也是准太子，将来也是要继承皇位的。此时造反只是让王莽早点退休，让自己早点接班。说干就干，王林很快就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于是乎，他除了每天想着怎么跟袁弼偷情，还要干一件事儿，密谋弑父。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精明老练的王莽很快就察觉到了王林的不正常。他每次到后宫啊，都能够发现这王林到后宫的次数增多了，而且每次都行色匆匆，就跟做贼似的。王莽很纳闷，儿子似乎比日理万机的他还要忙，还要事情多。好奇心呢，他就对这个宝贝儿子进行了一次跟踪。跟踪的结果大家就都知道了，王莽把通奸在床的王林和袁弼抓了个正着。王莽抓住他们一点成就感都没有，相反，无尽的羞耻笼罩着他。他好像看到自己头上的皇冠突然就变成了一顶绿帽子，屈辱、愤怒、悲伤、痛苦，万般滋味涌上心头。而这一切呢，居然是自己最疼爱的宝贝儿子嫁给他的。痛定思痛之后，他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对袁弼说的，我可曾亏待过你，你竟然背叛于我。说完他手一挥，就有武士冲进殿来，当着王林的面就把袁弼乱棍打死，然后拖到偏僻的地方掩埋了。处理完袁弼之后，王莽对吓得屁滚尿流的王林说了第二句话，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按理说呢，这句话有些模棱两可，但是亲眼看到王莽眼睛都不眨一下处死了袁弼，王林又不是傻子，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但是他还心存最后一丝侥幸，认为只有赶紧认错，或许还能赢得父皇的心。于是乎跪倒在地，一边磕头一边声嘶力竭地说着，错错错，是我的错。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 一听王莽这冷冰冰的回答，王林的心里边大吃了一惊啊。看样子他的这套软的王莽不吃了，于是他就来硬的。父皇年事已高，如今只剩下我这么一个儿子，倘若我也死了，父皇的千秋大业谁来继承呢？原来啊，王莽先前已经逼杀了不听话的老二王获，原因是王获杀死奴仆，后来又斩了不安分的老大王宇，原因是哀帝死后，王莽立九岁的中山王为帝，为防止平帝的母党和他争权，不许包括帝母魏姬来京城。魏姬想见儿子就天天哭，夜夜哭，哭得死去活来。王莽长子王宇怕平帝成年以后为此报复王室，就极力反对王莽这么做。他知道劝说是没有用的，就想用鬼神来恐吓王莽，就派他舅子在王莽门前撒血，结果被发现了。王莽大怒，为此逼自己的亲生长子是饮毒自杀，同时杀害了魏氏全族之人，只留下了帝母魏姬一个。老三王安天生弱智，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四个儿子当中呢，现在只剩下王林这么一个可以继承皇位的人了，所以王林才会在软求无效的情况下采用硬的方式，赤裸裸的来威胁王莽。可王莽就是王莽啊，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你的软的硬的我通通不吃。王林的话音还没落呢，他却冷笑着说了，呵呵，王安不是朕的儿子吗？王林也笑着说了，父皇江山岂是白痴能传承下去的？哼，不要把别人不当一回事儿，也不要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儿。王莽看着王林，那语气冰冷的就像三月里的寒冰一般，一字一句，王安就算是白痴，也比你这样的孽子畜生强上百倍。对话到此是戛然而止，语尽意绝，梦碎。王林知道啊，已经没有生的任何希望了，而死那已经是必然的结果了。蓦然间，他再也没有幻想，再也没有期待，他的心里边突然间就觉得释然了，发出了一阵绝望的狂笑，哈哈哈哈。都说虎毒不食子，父皇更胜于虎啊，哈哈，父皇你要绝后了，父皇你要绝后了。他笑着笑着，突然间拔出了手中的宝剑，一剑就刺进了自己的心窝，血在一点一滴地往下流着，直到流干了，他也站着不倒下。他那圆睁的怒目好像还在叙说着无尽的哀愁和悲怨。更让王莽始料不及的是，他那硕果仅存的弱智儿子老三王安果然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啊，听说了王林的死讯，就在当天晚上他就吓死了，还真是福大命不大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

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结合着夏季养生啊，给大家谈阴阳、谈肾、谈督脉，一定要结合自己，结合自己是什么体质啊。如果我们单纯讲阴阳，讲讲就给大家讲糊涂了。但是呢啊，我们把这阴阳和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结合起来，大家明白了啊，我这就叫阳虚，这就清楚了。像这些中医的理论知识啊，它是从实践当中逐步完善，就是它有很强的实用性。但是经过文人墨客把它呢提纯了，素质高格了，与我们这个呢实际就有很大的脱节了。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还原于百姓当中，这是咱们做的。比如说脚凉，脚凉就是阳虚，脚烧呢阴虚有热，一下你就让大家清楚了，非常实际啊。有很多人脚凉啊，那他不知道脚凉怎么回事。哎，有一句话流传在百姓当中，树老根先竭，人老脚先衰，听起来好像是完整一句话，实际上呢它是对联的上部分，下联还没写呢。但是在大家思维当中，这已经是对仗句了，说得很清楚了，实际上没说清楚啊。人为什么脚衰，能不能使脚不衰，减缓它衰老，有吗？没有。真正的下联应该是这块内容。所以说我们说了，你这个阳虚，天气一凉，还没到冬天了，脚就凉了，不舒服了，晚上就当团长了，等把脚捂起来啊，半夜的时间过去了，它不影响睡眠吗？啊，一旦影响了睡眠，免疫力下降，第二天精神不振，您的生活质量也好，包括的你的精力也好，都受损。但是没有人认识到脚凉是大病，所有的医书没有把这个脚凉也看成大病。虽然一分析大家，哎呦，脚凉确实大病。为什么呢？一开始脚凉膝盖凉，腰以下凉，最后呢再往上凉，凉到呢心坎里，凉到心里就完了，就彻底凉了。你说他是不是大病？没错啊。你看现在推肚子啊，有个女士，人家做推肚子做得非常的到位，她说一推啊，脚底啊冒的是凉风，而且呢还有凉汗，凉汗都挂出来水珠了，推得好，推得非常非常好，寒从啊脚下起。但是呢我们从上又给他用太极式的方法，从哪来的？从脚上来的。好，走，我帮助你，从哪来的你还从哪回去，那所以说又从脚上排出去了。所以大家要知道阴阳它不是空的，它是实实在在的内容。所以说脚凉是阳虚，这脚凉不就是气血不到吗？对呀、啊，血是有温度的，有营养的，它为什么凉啊？循环不好。气血的原动力又是什么呢？倒来倒去就是个阳，阳是气血的动力， 气血足不足，你就看末梢就行了。手脚是循环的末梢啊，说你气血足，那你手脚都是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阳和我们的气血要联系起来，它有啊千丝万缕的啊内在的这种联系。是不是很多老年朋友都较量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西阳，哎，那种热能明显的不足了，所以它推动气血的动力相应不足了。当然这里边也有气血不足的成分原因在内，但是呢作为气血的原动力，这个阳，那就说这是一个较量的一个关键。所以说结合起来大家就知道了啊，什么叫阳啊。阳于我们常见病，特别是表现的大家关注的很多都是症状，哎，临床的症状。这样我们明白了较量是阳虚，那当然有细分的，里边有什么呀？风湿寒，风湿寒这是外界的，内里的呢就是你气血不足，肾阳不足啊，就是阳不足。还有什么呢？还有这经络，经络不通畅，所以形成临床的一个症状原因呢是多方面的。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讲这个阳，又要讲深讲透讲明白，以后大家就知道了较量关系的呢外界的风寒湿侵入我们机体，那这是外界的。那么说内里的还有什么呢？它一侵入就会造成什么呢？寒则血凝啊，血管收缩呀，啊，就是热胀冷缩呀，一收缩缩小了，血容量降低了，它会影响我们较量从外邪。那么说内因呢，那就是我们体内你要吃要喝，你就会产生垃圾，随着你的肾的功能减弱了，肾阳也好肾阴也好，肾阴和肾阳没有很好的配合默契，这个肾气就不足了。你肾气不足了会影响什么呀？影响你的气力也不足了，腰酸膝软，而且也影响你的大小便。肾四二便呢，就肾来控制你的大小便，它用什么呢来控制？它用这个气，肾阳和肾阴之间产生这气，就像呢过去的蒸汽机一样，四炉汪汪汪汪汪往炉膛里添煤，水灌得满满的，产生的气特别足。看到火车拉着火车啊，六十节突突突突突往前跑，没错。一说这个大家就明白了，你要吃要喝，你就会产生体内的垃圾。应该呢在肾的功能非常好的情况下，这些垃圾就应该排出体外。人老就是肾老，人的生长肾衰亡实际上呢就是肾的一个标志。到老以后，这个肾的排毒，从大小便排毒这个力量这个功能减弱了，同时又受到地球的吸引力沉积在我们的脚下。这是说完了外邪风寒湿，再说内体内的垃圾。啊，年轻你看就很少，哎，都上岁数，大小便问题也是大事。所以这些垃圾一旦沉积在我们脚底下，阻塞了下肢的循环，这是内因。加上内因加上外因，最后阻塞经络，那是我们的气血不通畅，再加上呢肾阳不足，动力不足，几种原因，这内因和外因合成的一个较量。为什么要泡脚扩张这个血管？你寒吗？寒则血凝吗？促进血液循环呢，促进末梢的脚部的血液循环，同时呢还促进新陈代谢。这个促进新陈代谢既解决自然界的风寒湿，又解决你体内的垃圾，这都属于新陈代谢，要把这些东西排出去。所以有的人泡完脚以后身上腿上冒凉风，冷得不得了，这就看出来 促进血液循环，泡脚促进新陈代谢，都得让大家感觉到体会得到，垃圾一排出去，阻塞我们经络的，阻塞我们气血的这些障碍物排出去了。说你怎么知道排出去？你看多人反馈，灰指甲没了，五六十年的都没了，脚垫、脚鸡眼这些东西，脚气，这都是垃圾。脚气是什么？脚气是湿热下注，哎，这就清楚了。泡脚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扩张血管。什么叫养阳？什么叫护阳？借天时就要把体内的风寒湿把它排出去，排出以后，然后把体内的这些落到脚下的垃圾也排出去，通过扩张血管，气血通了吧？一通畅以后呢，我们的阳气也发挥作用了。原先呢，阻力太大，经络也不通，又有很多垃圾内外的，这些的呢一下排出去了，血管也扩张了，这阳气开始循环起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什么呢？就是这个阳的重要性。归根结底还是这个阳。那你怎么去护阳去？这就告诉你了。首先，它是双重方面的作用下，所以我说了，简单嘛，非常简单，简单的不得了啊！现在很多人脚热了，团长免职了一大批啊，现在脚底下光滑了，什么脚垫呐、脚鸡眼呐、灰指甲，好了，非常的光滑，而且红晕，走路轻松了。为什么轻松了？你不管是外界的风寒湿，你不管内里的垃圾，最后造成了气血不畅，经络不通，阳气受阻，所以它含氧量就低了，血中的含氧量就降低了啊。因为呢，它末梢血没有及时的参加我们的大循环，去通过呀，肾的排毒啊，肝的解毒啊，肺的充氧啊，然后回到循环到我们下肢，所以它那个血中的含氧量就高啊。它静脉血回流不好啊，滞留的都是淤血啊，杂质啊，含氧量也低了，所以老年朋友走道沉呐，拖着铅呐，特别是上楼啊，哎呦那个费劲呐，那个栏杆都是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啊，主动的、自觉的，哎，搞得卫生，他得借力啊，哎，通过这个一泡脚，脚底可轻松了，新鲜血液到了我们的末梢了，给我们血充氧了，所以你再抬腿、抬脚，怎么样？轻松了，就那么点道理。但是我们不把它抛弃，很多人认为，嗨，那泡脚还能好病啊？很容易被大家小瞧。泡泡脚就管事儿，他把这个调养搁在治的后边，实际上这是特别大的误解。首先第一，应该搁在平面上，同等重要，或者是应该比这个治还高。为什么说高啊？那过去的医生评啊，就是上医、中医和下医，上医讲究什么？就是调养养生啊，防啊，未病先防嘛，这些都称为上医。他们不把治病的称为上医呢？所以现在很多人把我们这治搁在第一位。所以我们抛弃这个阳的时候，我们要结合大家的临床的一些病症，结合大家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通过我们剖析，大家知道这一个脚梁关系了很多方面。是现在许多人好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好的。我们为什么告诉大家坐中悟，悟中坐？说你悟明白了，知道它的重要性了，知道它的意义了，你会主动的，你会自觉的，你会长期的坚持。大家说是不是这道理？那么我们现在讲到夏季养生，哎，我们就要谈到呢，叫阴阳的平衡啊，阴阳必须得啊平衡，是在一个动态下的相对的平衡。咱们事儿都不能说绝对，是相对，因为它每天它都会阴阳都在变化之中。早晨的太阳是什么阳？中午的太阳呢？啊，就是太阳。晚上呢？啊，少阳。哎，它有阳中之阳，还有阳中之阴，所以说很复杂。 我们先把这个宏观的主要的关键的东西把它把握住就行了。哦，我们知道要随时随地的啊调节我们的阴阳，夏天阳生，哎，这时候我们要借天时去掉体内的寒，寒则血凝，哎，它使我们的血液循环渐缓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清楚了啊，借天时的寒意啊就是去掉体内的寒。另外借这个天时啊，新陈代谢快啊，利于排除体内的垃圾。这个夏天这个两大特点，讲夏季养生，你把这个特点跟大家说的清楚了明白了，大家就清楚。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哎呀，你好你好。 哎，我的一个初学者，时间不长，从去年11月吧 啊， 哎，时间不太长。为什么上呢？就我说老伴有心脏病 哦， 大约呢就是十几天或者几天或者十几天犯一次，离开那个速效救心丸根本就不成，一犯上了简直受不了，这人就得吃点这个救心丸，吃几粒十几粒或者20粒的都有过，通过上以后呢，哎，逐渐的把这个犯病的这个发病率吧，就一点一点就低下来了，哎，一个月，哎，一个多一个半月，现在这一最后这一次就是现在也是一天的与天气一宿关系 啊， 到现在一直没犯，大约有100天了吧，三个月了好像，我感觉 争取啊一直不犯了。 是是啊，我是这个但是这个犯与不犯好像还不能控制似的，是不是？ 你应该把这控制的砝码啊， 对，我现在正找这个办法。 对， 怎么就不犯了？什么三不取、五不搔、泡脚啊、推肚子呀、做什么三扩一展呢、哎，然后贴这个什么膻中治阳啊，是吧？ 对， 哎，把这些个都做到了， 哎 哎，应该就得好一点。 就是啊，你平时你下点功夫，你别等一发病啊坏了就慌了神儿、慌了手脚了， 是没？ 无身无主了，那是命悬一线了。不要老搞这个惊险片儿， 对呀、 哎，我们本来是可以有啊，有文章可做，是不是？ 对， 平时啊多注意点，做点，是吧？你是吧？你平时修点习，你何必等着发大水？那发大水之后，那真是措手不及了， 哎， 是不是？我们这个在可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我去控制，是不是？ 对，我是这么想的问题。 平时下点功夫，投点资。 哎， 时间， 对， 现在就初见成效了，是不是？ 对对，好像我觉得这办法挺好， 挺好，是吧？ 对， 那特别夏天了啊，养心的工作都做做，好吧？ 哎，对，再一个老伴这个五更泻也好 了。 嘿，我再说说我吧。 哎 哎，我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上祥康那儿去呢？就因为去年的11月份里头。给人帮了一次忙，就是给人写写，我就好像有这方面的爱好。哎，可是这眼突然的就，要说眼前发黑吧，也不是那个意思，就突然起来了，说是眼底出血是怎么，我也不知道。 哦， 反正我就是，哎，但是他也一天就回去了，就没了，就又恢复到原状了。 所以我就上去了，买了酒，我就听着还不老做这个酒，也有人说往眼里抹，我说我就试试，哎呀，通过这一试，反正现在也不是每天都抹，也是很清亮的这眼，要是敢说呢，应该得查清楚到底什么原因， 对， 但是我也是现在就跟说挺好，也就没有那个没想再查去， 我想应该啊， 还是查查是吧， 哎，应该查查，做到呢，做到心底码清楚， 哎，对对， 然后呢自己呢，哎，在这方面提高点警惕是吧，就怕什么呢，哦，模糊，哦，一弄，哦，好了，哎，不用了，就什么病还不知道是吧， 对， 哎，症状消失并不代表你的疾病彻底根治， 对 对的， 我感觉是不是有肝有问题， 哎，对对， 是不 是身体动脉硬化， 我现在把肝的这个反射区都贴上，多做的肝镜 啊， 腰腹带扎着，老长期扎着， 哇，全副武装， 哎，我感觉反正现在从精神呢，从什么上来讲，我觉得都挺好的， 是吧， 嗯， 经常吃点木耳 啊，对， 心情不好吃点这个胡萝卜，是吧，菠菜， 对， 喝点菊花水， 嗯， 是不是，搁点，搁点什么呢，枸杞，来点草决明， 嗯， 是不是，这都对眼睛有好， 哦， 吃什么也是吃，喝什么也是喝， 对， 哎，你知道了是吧， 哎， 所以就你这吃什么喝什么不有点针对性了， 对， 是不是， 在于我的血压 啊， 您说我血压高的时候167，低压100， 哦， 现在通这一段啊，现在最高也不超过140了，就说不吃药的情况下， 哦， 要吃一片药呢那还就低下来了，还到70，有时候70不到100出去点儿， 嗯， 哎，是不是低了感觉更不好受，低了更不好受，嗯，反正吃一片儿，横就半片儿的，好像就能到80、120以下了。 你自己多观察吧，看看啊，高了是吧？吃一点药是吧？一开始有人说，嗨，这方法还能降压吗？他哪一他吃什么？他做什么能把血压降下去？有的不信，结果最后，是吧？他连吃着药再做着自然法，结果低了。哎呀，怎么我还头晕？坏了，啊，这可能更 高，对，我就有一次那感觉， 是 吗，嗯，我说怎么我再量了一量又低了，就不到100，好像出去一点60多，哎呀，这个不行， 这回深刻的这个， 哎，这不行，我说， 哎，就是确实这自然法有效果，是不是？ 对对对 对，挺好， 哎，李老师，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呢？ 对，我就想问个问题， 好， 我现在呢有一什么问题啊？ 嗯， 左耳朵好像是在排毒，我感觉是排毒，老流水， 哦， 流水那流的也有点味儿，你说黏吧不黏，但是水也不水，反正就跟说黏，反正有点黏度，也有点异味儿，哎，我就老使那个棉签往外蘸一蘸，哎，然后点一点酒，既然我能往眼里点，耳朵不就更没问题了吗？ 那个我们这有这视力， 哦， 这个 啊， 这个你自己回忆回忆， 嗯， 你这耳朵曾经， 对，曾经得过中耳炎， 哎，呵， 嗯， 哎，你看看蒙对了吧，哎，就这意思， 现在您这他跟中耳炎还疼，痒得不好，现在没有什么不舒服， 他过去啊凡是有炎症， 嗯， 啊，他就留有一些啊毒素，就是我们说的垃圾， 嗯， 他这个做肝自然法有一个特点啊，凡是你曾经受过伤的啊部位啊，就是呢留有一些毒素，通过这一做自然法都会呢给你排出来， 我觉得好像是排毒， 啊， 因为它没有不舒服，也没有哪儿疼哪儿痒，都不会， 那就是，你也没碰它，你也没伤它， 对呀， 啊，就是 它怎么会 就 流水呢，这事儿 啊，对， 嗯，而且也不影响什么听力，影响的什么也不影响， 是吧，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它就流水， 那注意继续观察， 流着水有味儿，还 它也不肿，它也不疼， 对， 是不是，啊？ 不肿不疼， 行， 嗯， 那你就甭害怕了。 是啊， 啊，甭害怕， 嗯。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